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2016年7月8号，国产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在国内上映，很多网友都开玩笑说这部影片是神坑，因为早在2004年，《大鱼海棠》就以动画短片的形式出现在网络上，因为画面非常精致，所以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，紧接着就传出了要把短片改成电影的消息。但在接下来的许多年，观众们只是偶尔能从网上看到制作方放出一些新的动画短片，而电影的事情却没了消息。直到2016年4月，导演梁璇和张春才正式宣布定档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影过大年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的故事。这部电影的故事源自导演梁璇的一个梦，梦到一条鱼越长越大，大到没有地方能够装得下。醒来之后，他就和好友张春说起了这个梦。恰好当时他们准备参加一个广告比赛，于是就把这个想法运用到广告中，做成了动画短片。后来这部短片在网上引发网友热议，这才让他们产生了把故事改编成电影的想法。好了，下面就让我们先来欣赏国产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的故事。 金鸡报捷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45亿年前，这个星球上只有一片汪洋大海和一群古老的大鱼。这些大鱼就是人类的灵魂。实际上，从出生开始，他们就从未忘记。我叫春，我来自海底世界。我们那里的天空连接着人类世界的大海。人的灵魂在人间漂泊了很久，最后来到海底世界天空的尽头。我们掌管着人类的灵魂，也掌管着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。我们既不是人，也不是神，我们是其他人。每一个刚满16岁的孩子，都在成年礼这一天被送到人类世界，亲眼看看我们掌管的自然规律是怎么样运行的。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人间的景色，这里跟长辈们说的不一样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人间太美了，我独自在人间游历，我遇到巨大的帆船，看见星空一样的灯火，我还看到人们在许许多多纸船上点着蜡烛，为逝者护航，让他们的灵魂能顺着江河回归大海。第六天，我随着漂浮的河灯，顺着一条瀑布重回大海。 但是就在春准备回到海底世界的时候，他却被人类的网缠住了。虽然最后被一个人类男孩所救，但是男孩却被漩涡吞没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这让春感到万分愧疚。 看好了， 回到家后，他先找到了年迈的爷爷。 爷爷，人死后会去到哪里？ 身体会变成泥土。 那灵魂呢？ 灵魂会游到最北边的儒生楼，然后化成小鱼，由灵婆看管。 我们也会死吗？ 那当然了，生死有道嘛。爷爷的大限也快来了。 爷爷，我不想你走。 傻孩子，这是自然规律，对我们来说，死是永生之门。 听了爷爷的话，春独自一个人跑到了群山之中，吹响了人类男孩留下的那只海豚形状的笛子。这时他身后的雕像突然睁开了眼。 你怎么了，小姑娘？ 谁？ 这笛声好像不属于这里吧？ 这不是我的笛子。 好听，它的主人在哪儿啊？ 他在人间，是个男孩，他已经死了，我害死了他。 人类男孩？如果是死去的人类，没准我可以帮你。 突然从雕像口中吐出了一个铃铛。 今晚此时带着他回到这里，摇一摇就会有人来接你。你来，我就等你。 午夜子时，春果真回到了这里，一艘小船把他接到了儒生楼。在这里他见到了灵婆。 坐。 不用，我站着好了。 他哪天死的？ 谷雨的前两天，4月18。 你可别弄错了，每天死去的人比猫身上的跳蚤还多。 不会，那天是我的生日。 天行有道，你这叫公然的与天作对。 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救活他。 你不管，逆天而行会受到严厉的惩罚，无论是谁。 我欠他一条命，我要还清欠他的。 你本事挺大，我在这儿修行了800年，也还没能还清当年我欠下的。 那是你不够。 不许插嘴。我告诉你什么是最可悲，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，你想弥补想还清，到最后才发现你根本无力回天，犯下的罪过永远无法弥补，我们永远无法还清犯下的。 那你为什么说要帮我？ 那是我可怜你，让一个死人复活，你晓得要付出什么代价吗？ 什么代价？ 用你身上最美的地方跟我交换，你的眼睛。怕了吧？舍不得自己漂亮的小眼睛，或者你可以把你一半寿命给我。 只要能救活他，我愿意。 哎呀呀呀呀！又了，我的小祖宗！ 你为什么养这么多猫啊？ 因为这里只有他们能陪我这个老东西了。 最终，春决定付出自己一半的生命，于是灵婆把他带到了存放人类灵魂的通天阁。 这就是通天阁。所有人类死后的灵魂都藏在这儿，这里的灵魂数都数不清，你能找到他吗？ 我记得他的样子。 我记得他的样子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我记得他的眼神，还有他额头上的疤。我照了6个钟头，整整一个晚上。 我会把他的灵魂交给你，注入你的灵魂，才能让他苏醒过来。从此你们将性命相连，你必须时刻保护他，度过重重磨难。 直到他长成大鱼，回到人类世界，才能死而复生。 一旦上路，你就不能回头，否则他的灵魂就会永远消散，你懂吗？ 春把这个载有人类灵魂拇指大小的小鱼带回了家。从那天开始，春一有空就陪小鱼说说话。 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海岸边那条红色的海豚。你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帮你起个名字吧。我妈给我取名春，她希望我以后接她的班，掌管海棠花的生长。我希望你以后，我希望你长大，长得比玻璃缸还大，比镜子还大，比桌子还大，比床还大，整个屋子都装不下你，围楼也装不下你。 这时春的好朋友秋出现在窗外。 最大的鱼叫什么你就叫什么。 这里是不能养鱼的。 关你什么事啊，跟屁虫。 喂，我会帮你保密的。你怎么那么凶啊。喂，我知道一个好名字。 说。 你先把窗打开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，是古书上写的。就说有一种鱼叫鲲，超级大，有天那么大，还能飞，翅膀像云一样大。 说完了吗？走吧。从今以后，你的名字就叫做鲲。 自从鲲出现之后，春的精力就全都放在了他身上，这让一直喜欢春的秋感到心里不平衡。但是他看到他格外的在意鲲，秋除了帮助他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为了搞清楚春和鲲的关系，秋找到了灵婆，而灵婆正在与自己的伙伴打麻将。 既然来了就进来吧。 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。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 说。 你为什么要把人类的灵魂交给春？ 这是我们之间的交易。 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，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交换。 是一半的寿命吗？ 你知道的不比我少。 请问，我可不可以用自己的寿命换回春的寿命？ 啊，当然可以了，不过涨价了，你要用一整条性命来交换。 好， 不过我要提醒你， 换回寿命也救不了他， 那小姑娘另一半寿命跟那大鱼连在一起，大鱼死了他就会死。 如果大鱼送走了呢？哦， 如果把大鱼送走， 大鱼走的那天 就是他死的时候。 有什么方法能救他？ 字母清一色。你给我打一局赢了我就告诉你。 你们人都够了？ 不够，三缺一。 灵婆一挥手，他对面的伙伴现出原形，原来是一只猫。秋只好坐下和他们接着打麻将。 运气真好，我赢了。 我看 哪有什么运气，好运坏运都是你的命运。 方法就在你手里。 手里？ 方法就在你手里，你的手里。 春一直希望鲲可以早日回归大海，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违背了神的旨意。从他把鲲带回家的那天开始，海底世界就变得不再太平。先是季节发生了错乱，后来还引发了巨大的洪水，这导致海底世界的人们把鲲视作了不祥之物，于是对他发起了攻击。为了帮助鲲尽快回到人类世界，秋打开了连接人类世界的海天之门，可是以他的法力根本控制不住这种强大的力量。 于是人类世界的海水从天而降，导致洪水更加肆虐。看着越来越多的村庄和性命被洪水吞噬，春感到一丝悔意。他选择把自己的生命注入到爷爷死后化作的海棠树中，巨大的海棠树抵御住了洪水，并托起了所有被洪水吞噬的人。不过春并没有死掉，当他再度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坤和灵婆正在自己的身边。 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不是死了吗？ 我救了你，但你已经失去法力，不再属于这里了。 那其他人呢？ 放心吧，你救了大家。这场灾难让水陆运行连接，往南一直走就是南冥天池，你可以送他最后一程。不过当他回到人间，就再也不会记得你了。 没关系，麻烦你告诉我妈我还活着。 去吧。 谢谢你。 不用谢我，我只是个神异人，要谢就谢谢还回你寿命的那个人吧。 与灵婆告别之后，春和坤动身前往南方。在路上他们又遇到了秋。这天晚上休息时，秋心事重重地和春聊了起来。 你在想什么？ 好多的星星，每次抬头看天空，我都感觉到一种召唤。 人要是死了，就看不见那么美的天空了。你相信有永恒的爱吗？就像星星一样。 相信。 把坤送走以后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 我已经失去法力了，不能再回去。 人间是个好地方，你想去人间生活吗？和坤一起。 那不可能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 不是问你能不能，是问你想不想。我喜欢看你吃东西的样子，你吃东西的样子很好看。你什么样子我都见过，你任性的时候，生气的时候，伤心的时候，最尴尬的时候，都很好看。 你对我就像哥哥一样好。 好吧。 最终他们来到了南冥之地，秋再一次打开海天之门，把坤成功送回到了人类世界。之后秋的身体开始燃烧起来，他立刻叫住了春。 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 你怎么了秋？ 我要送你离开这里，到坤那里去。 我们不是一起回家吗？ 我向灵婆赎回了你的寿命，我会把你送到人间去生活。听着，春，答应我，握紧我的手，不要挣脱，我必须要把你送走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，你相信我。我很后悔，最后那天晚上没能紧紧抱住你，你会过得很幸福，跟我来。数到三，跟我一起跳。相信我，一、二、三。 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，陪在你身边。再见了。 秋， 话音刚落，秋的身体就消失了。随后春化作一朵海棠花，又变成了一条大鱼，搭乘海天之门来到了人类世界。当他再度清醒时，发现坤早已变成了人类的模样，躺在自己身边。 你相信奇迹吗？生命是一场旅程，我们等了多少个轮回才有机会去享受这一次旅程。这短短的一生，我们最终都会失去。你不妨大胆一些， 一个人，攀一座山，追一个梦。是的，不妨大胆一些。很多事我都不了解，很多问题也没有答案，但我相信上天给我们生命，一定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的。 金鸡报捷趣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电影过大年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国产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。这部影片最终在国内取得了5.6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，成为201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年度冠军。但在影片上映后也争议比较大，许多观众看完之后觉得背景松散，虽然运用了《逍遥游》《山海经》等古典文学元素，但是整个故事背景显得非常混乱，出现的几个神话人物也沦为符号点缀，没有魂魄。同时被观众诟病的一点就是影片的配音，虽然季冠霖、潘舒兰、金世杰等人都算得上是实力派，但是因为配音周期短，制作仓促，所以很多等了12年的观众难免会感到失望。不过影片的积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，无论观众出于什么目的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影片，都意味着国产动画电影的关注度和观众能量段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。说到这儿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，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电影《大鱼海棠》的主题曲，由陈奕迅演唱的《在这个世界相遇》。制作编辑思农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。 星月相掩于大海上，微风摇曳，细雨也彷徨，留下飞舞群情深处，你我曾相遇的地方。你是否已化作风穿越时光来到这里，秋去春来，海棠花开，你在梦里，我不愿醒来。每条大鱼相遇，每个人都会重聚，生命旅程往复不息，每个梦都会有你。 条大鱼都会相遇，每个人都会重聚。 了。